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们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叫我们中间思想你的圣灵的这段时间，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做有功效的，能够叫我们得着益处，也叫你得荣耀的思想和讨论。我们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和凭着他的圣灵向你这样子求，就求你祝福我们。阿门。你们有事先读这个圣灵论？OK。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不要先提出来？有吗？没有，没有吗？ 现在我觉得它翻译还比前面的，我觉得还流畅一些。还 OK，它只是有一些字眼，大概就是像什么过度的巴特主义，那个大概就是字面读过去，但是我没有很理解的是什么。 哦，对，那段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这明显是你要对巴特，就是鲍尔，那个 Karl Barth 他的神学有一些理解，你大概才知道那个。Ferguson 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带球的灵第一段，我不知道在翻什么。 ？OK，带 带 球 球 的， 的灵， 哦， 181页第一 好， 段，他说，不过他祷告的事工也被频频提到，而且也有可能在新约更广泛的神学框架中来描述圣灵工作的合成图像。这我真的 对， 搞不 那 懂。 个他翻译错了，可是我刚看一下我的那个教义给你们的。我好像少，因为少了一个标点。不过我的翻译，你们可能我不太确定你们有没有看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一段，好吧？那我们就先看那个儿子名分的灵，那个儿子名分也可以，那儿子名分，那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得着儿女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你在。譬如说，个国王要认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人做自己的儿子，为要继承他的王位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名词。所以他是有点像饲养，或者我们现在说收养的人所得到的名分那个意思。这个字眼在罗马书8章23，罗马书。9章第4，加拉太书4章5和以弗所书1章5节都有出现。这一段那个 Ferguson 提到加尔文把这个名称作为圣灵的第一个名称是很有洞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显然就是。得到儿子名分，叫那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圣灵，因为我们得着儿子名分，所以他值得称他为叫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那圣灵。在所有的救恩的特权之中，儿子的名分必须被看作是最高的特权。怎么说呢？这救恩的特权，它指的是什么？救恩特权可能就是之前那个讲到救赎次序，还记得吗？救赎次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保罗在 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到一切属灵的福分。那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我们可以利用圣经中的字眼归纳成为得蒙呼召，得到拣选，能够因信称义，成圣，得着儿女的儿子的名分，最终当然有得荣耀等等。但得着儿子的名分， Ferguson 在这里讲说是所有这些救恩的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的特权。怎么说？ Privilege。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因为基督是儿子，得着儿子名分，就是所有基督有的我们都有。 你可以这么理解，称义是在，你可以说称义是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所以如果他是称义的，我们就有份于他的义。那这个你要说有个最高基础，是不止上帝称我们为义人，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还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就像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一样。以此来说，这是所有救恩里面最高的特权。OK， 然后接下来他提到在用罗马书第八章12到21节那段经文说，那段经文有提到我们是被圣灵所引导，因此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但是我们欠的是义的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被圣灵引导的人，也就是得着儿子名分的人，也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也有责任。这个 obligation 或者责任是从那个欠债那段用词里面看得出来，你欠谁的债你就对谁要负责。那这个责任就是，也就解释被圣灵引导，那个被圣灵引导是在第几节出现？因为凡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right？ 第14节。所以被上帝的灵所引导或被圣灵所引导， Ferguson 在这里有提到，不是一种神秘的经历，就是应该他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口中那种属灵的术语讲多了，都变成一种很抽象的，我们要被圣灵引导，那什么意思？一种很神秘的个人的经历。他说不是，但是在反而是这特别，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是，如果是被圣灵引导的，其实就表示你是有道德行为上面被要求的，有所责任的，你要致死你的罪行，要活出新生的样式等等。OK， 这个就是他接下来在这段里面有讲说，我们是如此，所以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女，或者被圣灵引导的人，该有什么样的？如果你被收纳归于上帝家族的一份子，有了上帝儿女名分，这就是你应该有的这样子的家族特征。OK， 他在这边，他的翻译是：上帝的儿女要表现出家庭的美德。原来的原文好像是holiness， 这个家庭圣洁的特征，家族的特征。他翻译没有翻译出来，你家庭的美德是什么意思？很，所以有这种家族圣洁的特征。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就是领受了上帝儿女的名分，就有份于基督与他父之间的那个关系。基督他先经历这个关系，他自己先呼叫阿爸父，在经文里面有记录，当他向上帝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是直接呼叫阿爸父，因为他先经历这个关系， 我们也就经历这个关系，是在176页。接下来他提到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就是我们居然能够呼叫上帝阿爸父，是他说非常让人震惊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当作理所当然。我每次祷告呼叫我们的天父的时候，这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OK， 他说这个呼叫，他在176页中段讲说，有一个 Ferguson 在这里要特别凸显这样子的呼叫。或者我们承受了儿女的身份，我们有着儿女的名分，必然有一种以非常强烈的情感 emotional experience 情感的经历表现出来。这个呼叫是呐喊的呼叫，阿爸父这样子的呼叫。 OK， 然后他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他翻译就是这里的这个呼叫所表达的氛围，不是那种好像安然无事，反而是某种危机感。在经历某种事情的时候，所对我们的天父所发出的呼叫。OK， 所以他说，这和以下的句子，那句子就是讲《摩罗亚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中文翻译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灵，其实如果你用原文会比较能够看得到中间的那个对应，圣灵 Pneuma 和我们的灵也是同一个字 Pneuma， 都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说这节其实就解释前面的第十五节呼叫阿爸父，这呼叫是怎么一回事。这呼叫不外乎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时的见证，我们确实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呼叫它不仅呈现，它更是见证、印证、证实这一个属灵事实。事实不外乎就是我们是与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同样做上帝后嗣的，是上帝的儿女。他 Ferguson 在这边这段特别强调，这是一种很确实的情感上面你可以经历的东西，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这种经历最终极的表达就是当我们呼喊阿爸父的时候，他说这个经历就是基督按照他的人性所经历的儿子名分。这很有趣，这是在他这本书里面的176页最后一段的第一行字，就借着圣灵我们也有份，或者我们也进入了耶稣在我们的人性中所经历的他与上帝父与子的关系中。这句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为什么 Ferguson 用这种好像很别扭的方式来表达什么东西？弗里森在强调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说我们所经历的，他为什么不直接讲，这是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耶稣和他的天父所经历的父子关系？他却加了一句什么？耶稣在他的人性中所经历与天父的父子关系。我想这是强调，就是说凡我们能所经历的，绝非三一上帝在永恒之中，在他们的本质之中的那种三一位格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若有份于三一位格，任何 有任何程度有份于三一位格，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第二位格的道成肉身之事实。So, 他道成肉身，这个在，其实最近有一本书我还在看，有一本书就是讲论希伯来书的基督论。基督论里面有一个争议，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论学者有个争议，就是那个他成为子，到底是成为子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本来就是子，还是他成为子？那我觉得正统的基督论的回答对这就是，是的，是的，他本来就是子，他也成为子，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就这来说，当他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呼叫他天上的天父。当然这个也是基于他本来就是天父的独生爱子这个事实，但更是因为他成了道成肉身的人子，上帝儿子，因此他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他可以顺服阿爸父等等，向父祷告的时候，阿爸父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旨意等等。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所强调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 sonship 或者儿女的名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曾经亲自为我们所经历的，而现在我们则有份于这个非常刻骨铭心的呼叫阿爸父的这种与上帝有父子关系的这种经历。 OK,他说这个经历是圣徒的灵与圣灵的双重见证。怎么说呢？应该再仔细讲点，就是圣徒借着依靠圣灵，或者你反过来说，圣灵借着圣徒或者上帝儿女的呼叫，跟我们一同做见证，是的，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但这也是圣徒他自己的经历，也是我们自己的见证，是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有一个新的本能反应，呼叫阿爸父。一个儿女呼叫阿爸父是一个最本能的最基本的身份的表达。好了，就像一个孩子经历到困难的时候，这边有提到在177页，他会叫爸帮助我，妈帮助我一样。所以这个呼叫阿爸父，或者经历有这种儿女名分的经历，不是某种某些进阶的特别属灵的基督徒才有的，而是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有基督的灵，这就是你最基本的身份，你最基本身份的表达，呼叫阿爸父。所以若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无法这么本能的呼叫上帝阿爸父，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应该质疑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接下来他又讲到说这段经文里面在177页的最后一段有许多的共同什么？共同见证，共同什么？然后 Ferguson 用两段经文来讲这个共同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那边有提到，保罗写，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里面，或进入你们，进入你们的心。中文的翻译其实就是进入我们或你们，呼叫阿爸父。所以这句话如果你直接看的话，那个呼叫是由圣灵所发出来的。但是在罗马书八章16到17节那边讲到，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OK 既是我们同见证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上帝的后嗣， 与他一同受苦。哎，等一下，这段经文有谁可以帮我看一下？在那里哪里是讲到阿爸父？有谁找到吗？哦，其实是从十五节开始。而且我找到这边，它是从十五节开始啊！我的电脑怎么搞的？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有一点问题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灵。哦，天哪！对不起，我的电脑今天真的有问题。哦，我在这边，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是我们呼叫。Anyway， 对不起，刚刚耽误很多，因为我电脑真的有点问题。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圣灵也呼叫阿爸父，我们也呼叫阿爸父，但是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呼叫阿爸父，所以这个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一致的，就是圣灵的灵，圣灵和圣徒的灵。一致的双重见证吧，他在这边所强调大概是这个。在187页，那个教材里面写187页，显然是错，是178页。178页的第一行，信徒的良心，他应该翻译为他那个字翻译错误，不是 conscience， 是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不是良心的意思，是意识。意识，你心里意识到什么？他说，信徒的意识，我们意识到，以及圣灵的事工，都是这个阿爸父呼喊的来源。就此来说，这是这样子的双重见证。OK， 这段大家 OK 吗？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后来，接下来他Ferguson 在这段他用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如果用同他这是用一种推理的方式，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没有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同样的理由，同样的逻辑，若没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也没有人可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也没有人会叫阿爸父。然后他在下一段他说，这圣灵的事工也有前末时性的特征。前末时性是他翻译的，但是我翻译次末时性 sub eschatological。 不，前末时性次末时性都可以，我觉得次末时性是比较，就是还没有完全达到最终的最终极的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是次末世性或前末世性？就是说这个见证 在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段的见证，或者其实在后面一点，有这个见证有一个次末世性或前末世性的特征。他在讲什么？大家有什么想法？ 应该也是像已然未然那一种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要到最终身体得赎，整个救赎完整。 Yeah， 因为就是那个就很明显嘛，那段用词就是我们先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叫我们呼叫阿爸父。但这阿爸父有一个最终的结局，这是最终的结局。保罗在这段经文也是用同样的字眼，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得着儿子名分最终的结局或那个最终的圆满，也就是在今世我们虽然呼叫阿爸父，但是还这个儿子名分还没有得着最终的圆满，是什么？身体的得赎，那个是只有在最终极最就是圆满的时候才会成就的。就此来说，这个呼叫有一个前末世性还未完成，秀媛姐讲已然和未然的这种特征。 OK， 嗯，接下来他说然后他在这段里面开始提到，就是说与圣灵的感动或者相交这个用词。这个当然原文你们知道没有圣灵的感动， Ferguson 也没有用圣灵的感动，但你们的版本里面会加进去，是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圣灵的感动。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你把那个感动把它除掉，不用。他说这个问题是很少被人思考或探究的。也许有人会说，因为这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他接下来讲说，因为圣灵他不强调自己。他是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他不讲自己的话，他是要荣耀子等等，所以有人会说他是比较害羞的 shy member， 比较害羞的那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成员。但是 OK， 好，如果你要这么讲，但是 Ferguson 会说，如果这么讲就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去认识他，我们不需要对他有个人性的认识。在178页最后一个那个翻译，当然你把那个个人性就直接翻译 personal knowledge， 位格，你不需要去认识这个位格，那其实就是错误。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所强调，不管怎么样你要这样子理解，是的，圣灵的确是要见证基督，他不是要说自己的话，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与他有亲密的团契，不表示我们不能够很亲密的认识他。 OK， 他在这边有讲到，他引用一句话，在179页第二段的第二行，基督之死的主要目的是带来与圣灵的团契或者相交。OK， 这都是在最后的讲论约翰福音那边讲说，再过不久我就不与你们同在，我去对你们是有好处，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他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些都表示，这个神学家讲 基督之死主要的目的是带来圣徒与圣灵的相交，他去了圣灵就来。讲这句话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那个注释，就是 Hodge 在哥林多前书的注释里面讲的。哥林多前书还后书？哥林多后书哦，讲那个与圣灵的感动，那个祝福的那段经文，那段注释。我顺便一提，就是我们在查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大部分用的注，我最主要用的注释书其实就是用 Hodge 这本注释书。所以如果是如此，如果基督的死主要就是带来与圣灵的团契，那么我们就必须思想这样这团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保惠师好了，它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什么？所以接下来就用保惠师就来做主题讨论。所以保惠师是那个约翰福音14章出现的用词。14章16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当你想说有另外一位，就有第一位。第一位显然就是他是指取代的那原来第一位，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耶稣他自己也是保惠师。这保惠师这个用词在约翰一书又有在出现，可是约翰一书在那里出现是中保，中文把它翻译成中保，也有中保的意思。保惠师也就是你的申诉者，为你提出申诉的那一位，所以用中保也可以。老约翰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惧怕，因为在上帝面前有一位保惠师，他指的那边指的是基督。Okay. 接下来他提到这位保惠师来，他说是。那个耶稣讲说，在约翰福音14章第17节，他说你们认识他，他常与你们同在，就是他本来就与你们同在，他也要未来世也要在你们里面。 Ferguson 在这边特别讲到这有什么差别，什么意思是他与你们同在，然后先之后要在你们里面。Ferguson 在这里强调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圣灵与门徒们同在的那个模式，首要不是因为好像耶稣与他们同在，然后圣灵在，反正就一定圣灵他们同在，可是更具体一点的是因为圣灵先以鸽子的形象浇灌在那位受膏者身上，而这位受膏者原来与他们同在，如今这位受膏者就要离开他们了，你听懂我意思吗？ Ferguson 在这边所强调是耶稣讲说他与你们同在，意思就是我本来与你们同，我这位保惠师与你们同在，而我与你们同在就表示圣灵，因为圣灵在我身上，而如今我要离开了，我差遣，我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来到你们中间，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因为我已经不在你们中间了，因为我已经不与你，肉身已经不在你们中间。所以你如果开始看到这个对比的话，这就表示什么？耶稣就可以说，在马太福音最后，他可以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此来说，他的圣灵内住在，如今内住在门徒里面，内住在我们心中，就表示他与我们同在。习就此来说，他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他去就表示他不止与那12个门徒同在，在2000多年前，他去就表示 他也确确实实与我们2000年后住在台湾，住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属于他的人同在。OK， 接下来他在180页有特别讲到说，他我去为你们准备住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这个字后来在14章的第23节又出现，中文比较难看得出来，就是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住在他的那个地方。所以 Ferguson 用这个地方住的地方，这个在圣经里面很特殊的用词只在这两节经文出现，他说没有那么在这里这两节经文出现不是巧合，也就表示说那个住的地方以旧约来理解就是上帝的殿，而如今不只是我们将来要去住的地方，如今上帝已经在我们去他住的地方之前已经住在他住的地方，就是我们里面，而这个我们不只是个人的我们，更是如果延续上帝的殿更是什么，有一个集体性的意思，就是教会。以弗所书2:22，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你们是父属，成为上帝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这当然有个人层面的意思，但是绝对不少集体的意思。而圣徒就是在这个家里面， Ferguson 讲到展现他的新的生命，成长，被喂养，生命有改变。 Ferguson 在这段所强调的是，因为上帝住在我们，不只是我是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一个圣徒的生命必然是在教会的处境中所发生的。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都 OK 吗？没有问题吗？吴大哥、秀云姐，你们 OK 吗？ 这个住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的字体，但是刚刚牧师解释了，就有点痛。 对，我也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他讲到说这个字眼应该指向一个这个住的地方是有一个很。有一个不只是单单住在各个圣徒里面，更是讲是住在他住的地方，圣殿，圣殿如今就是教会，有一个集体的层面等等。宜兴 OK 吗？好，我们继续看好了。我电脑今天真的有点问题，不好意思。这个接下来他讨论说，这圣灵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圣灵呢？他也是教师，哎。 教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或者功用，好了，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对那群，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一开始就与我同在的人，你们就是从一开始见证我的工作的人，接下来我要差遣你们这位保惠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 Focus 在这里讲说，这个的功用就是叫使徒们写下新约圣经。 OK， 他也要教导门徒们圣父圣子在圣徒里的关系。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了，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一段，我觉得 Ferguson 写的比较模糊，我个人的领受是没有那么的具体。他在这边讲到，其实就是圣灵要教导我们三位一体的那个 perichoresis， 互相的内住，这是一个神学上的用词，就是当我们形容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是有所区别却不能分割的， right？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圣父生圣子，圣子被圣父所生，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所发出的等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他们关系，就是英文字从希腊文来的，就是 perichoresis， 就是互相完全的 interpenetration， 完全的彼此的内住， OK， 彼此的内住在里面，那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圣父有任何一部分是圣子没有份的，好像那个 Venn diagram， 就是那个三个圆圈，有没有代表三个三位一体，然后中间有所谓交叉的地方，但是其他则圣父是圣父是 no， 他们有所区别，但是他们也是全然互相的内住，意思大概是这个。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应该要表达，就是圣灵会教导我们这样子的关系吗？我不确定。 OK， 但似乎是 Ferguson 在这里所讲的。然后他在这边用了一个，在哪里，他在这边用了一个字，他说当然没有言语，他在这边承认没有言语能够足够的描述这些关系， OK， 也没有办法足够的表达这关系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被早期的神学家称为 circumessential 或者 perichoresis， 就是三位一体本质的互相的内住。然后他接下来用一个，他说在这一种圆圈的跳舞关系中，圆圈的跳舞关系中 ，dancing around of each other。我必须说，这个是 Ferguson 少数就是犯了一个应该现在已经被推翻的错误，就是你可能会听过有人论述三位一体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很美的、互相非常和谐的、在永恒中喜乐的跳舞的关系。OK。会讲这个的，也许有一些学者写了，甚至有一个学者几年前，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其实不算神学家，一个神父，他写了一本，这个叫 Divine Dance， 神圣的舞，就是好像叙述三位一体。或者你可能也听过 Tim Keller 也有用过类似的言语，就是三位一体的那种本质的那种和谐，就像在永恒中的舞蹈。 这个理解可能出于有人会认为 perichoresis 这个字的字根跟希腊文的或者英文的 choreograph 就是那个舞蹈的排演有关系，但是这个论说已经应该很决定性的被学者推翻，就是说这个字的字根其实跟舞蹈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字的字根跟舞蹈没有关系，那你很难说，你也很难找到有任何的证据，早期的神学家有用舞蹈来形容三位一体彼此的互动。就算这个图像是再美的，这不是圣经的用词，我们就不应该用这样子的用词。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马克琼斯有一次讲，好像是他讲，他说 "Trinity doesn't dance"，三位一体不跳舞。Anyway，在这一段我对 Ferguson 所讲，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意见。但我觉得最后一段的就。且不论圣灵是不是真的有教导我们三位一体那个本质中的互动那种关系，但是至少他有教导我们，透过圣灵，他要教导我们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他们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注意到这个意识到、经历到，Ferguson 在这里很强调。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这些圣灵论，只不过我们现在是用借着 Ferguson 的帮助，将圣经中的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事情，把它归纳起来，做必要和合理，希望是必要和合理的结论，符合圣经教导的结论。但是这个我们在讲的，也是如果你是真的有基督的灵，是你可以。经历到，是你真实的属灵的经验，这个经验就由你会呼叫阿巴父、呼喊阿巴父所证实，你是真实的经历这圣灵的内住。OK，所以经历圣灵对改革中的神学家 Ferguson 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这个跟。那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所强调、所教导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所以，我们绝对不否认灵中的经历或被圣灵引导，但是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一样的。OK，我们这段有问题吗？OK 吗？没有问题，我们就看最后一段哈。代求的灵或 Spirit of Intercession，OK，所以这个的翻译错误就是刚才怡心有提到的。不过他祷告的事工也被频频的提到，这完全翻译错误。他原文是说他在祷告中的事工，这有点微妙差别。他祷告事工好像他是在祷告，但是。Ferguson 的用词比较 careful 一点，他在祷告中的事工，不是圣灵直接祷告的事工。OK，is mentioned infrequently，没有被频频的提到。所以 Ferguson 讲说，圣灵在祷告中的事工，在圣经中不多提，提到大概就是。罗马书第8章26、27节最主要的经文。OK，Ferguson 在这段里面他没有讲得太详细，但是我相信他应该，尤其是他这么的受欧文影响和受清教徒的影响，他也许没有提，可能是有点复杂。但是你仔细读，他也没有说圣灵直接他祷告。你读这一段。但是他也没有特别强调，或者要解除一般人对这两段经文、这两节经文（罗马书8章26、27节）的误解。 甚至是那个直接理解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那段经文是说圣灵发出阿爸父。但是如果你按照我们所有的经文的上文下文，当保罗说好像那个希腊文是说圣灵呼叫阿爸父，你应该补充是圣灵借着圣徒呼叫阿爸父，或者制动圣徒呼叫阿爸父。Okay. 所以清教徒尤其是约翰欧文，他明白就是我们不论怎么理解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圣灵的代求 intercession 不是圣灵他直接祷告，或者为我们直接为我们祷告。因为 Ferguson 对不起，欧文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祷告是只有那次要的本性向更高等的本性才能做的事。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是只有人才能够做的事，听懂我意思了吗？然后我没有翻译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有时间我再解释。 Ferguson 在你们教材里面的这段话里面，他讲说如果我们要说圣灵直接祷告，其实那是亵渎说法，因为其实你就已经有多神论了，或者你说圣灵是一个次等的神，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代求的工作，原来的希腊文不是说圣灵直接祷告，但是他的确是为我们代求。什么代求工作？我们应该看到说就是圣灵他会制动我们，会激励我们，会鼓励我们，会帮助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向上帝求。他激励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同样因为有他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经历困难的时候连怎么祷告都说不出来，这个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祷告。其实你仔细想，如果你能够祷告，无非定义就是一定是依靠圣灵才能够做的事情。 OK， 他这边讲到说祷告无非就是一种敬拜，一种崇爱 adoration， 和表达个人需求的一种表现。那这种表现你仔细想，如果没有圣灵你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在灵里祷告其实不外乎就是讲你们要认知你们的祷告是依靠圣灵的祷告。就是当保罗或者犹太要求圣灵要在圣徒要在灵里祷告的时候，不外乎就是你们要祷告，要认知你们祷告是圣灵在你们心中的工作，他工作因此你们也工作。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灵恩的经历，不是狂喜的经历，而是依靠圣灵寻求上帝的旨意，他帮助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向上帝求合乎上帝心意，所谓清教徒所说合法的祷告 legitimate prayers， 不是我按照我自己的私欲向上帝要求，放肆的要求。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人可以祷告。就如没有圣灵没有人可以说认耶稣基督为主。我在这边有附上那个清教徒 David Clarkson 解释圣灵的代求。你注意他的用词，他好像说是他在祷告，但他真正就是清教徒有时候他真正要表达，如果你仔细读，我有翻译，就是你可以说这是圣灵的祷告，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制动，我们合乎上帝的心意，有圣灵的人才知道上帝的心意， 合乎上帝的心意的那种祷告，但是却是我们的祷告。OK， 是我们的圣灵，所以他说我们的圣灵被称为是他。他是讲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就此来说，可以说是圣灵发出的叹息，因为是他在我们心中所制动的。而我们祷告的计划或者我们祷告的意图，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如何向上帝提出合法，所谓合法的祷告。所以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在我们心中制动代求者好了。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以这样子层面来思想与圣灵的团契，也是保罗祝福圣徒要有的，应该就不会太抽象。这是 Ferguson 在这一段的用意。那个好像最后一行在里面那是多出来，那是上一段的教材的那个175页。 OK， 最后这个就是圣灵是代求的灵，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有多加一些那个 Ferguson 没有直接提到。你们对就是像欧文他们这些的见解，当他们在解释罗马书八章26-27节这两节很重要的经文的时候，他们会特别提出我们不应该理解就是圣灵直接替我们祷告或圣灵自己发出的祷告。你们明白为什么欧文会这样子强调吗？欧文说，现在如今在天上唯一一个真的直接为我们祷告就是那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长久代求，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希伯来书7章25节，他也确实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有什么，他是按照他的人性，他仍然执行。就此来说，他虽然升天得荣耀，就此来说他仍然执行那中保的职分。 OK，这段我们刚好像讨论没有特别提到，就是 Ferguson 在这段有提到说，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灵所做的事跟基督所做的事是完全一样的。就此来说，圣灵的事工就是基督的事工。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怡馨 OK 吗？ OK。 吴大哥，你那边 OK 吗？ 这个讲到圣灵不祷告，今天对罗马书八章26-27，好像比较有正确的，因为之前还是会有， 好像就是圣灵带这个带球，好像他又如果这样子讲，就会变成是多神论。其实不是，他是就是在就是激励信徒在他灵里面这样子的祷告，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中文的翻译带球的确那个字是可以翻译成带球，圣灵在为我们带球，但是那个带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直接为我们祷告？应该不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约翰欧文，我们应该是说约翰欧文的三一论和基督论太好了，他不太能够容许这样子的，所以他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会特别指出我们不应该理解就是圣灵直接向圣父祷告，这样子的话你会遇到很大的神学上的问题。所以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代求的工作？我们怎么样理解他以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做这代求工作？就应该理解就是他制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知道该如何祷告，符合上帝的心意祷告，因为他就是上帝的灵，他知道上帝的事，他制动我们说不出的叹息，将我们的祈求带到上帝面前等等。对啊，有点那个概念有点类似，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说是上帝帮我们信，信的人是我们。同样的，我们能够祷告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制动、激励、发动，为我们做这代求之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向上帝求。但是那祷告的仍然是我们，但就此来说，你可以说这是圣灵的祷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你听懂我？就是那就是 David Clarkson 他那一段，我翻译，我把它加进去在你们教材里面，他的意思。对，很久以前 John Piper 派伯牧师提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就说这个就是上帝对上帝祷告，然后他说 This is my mini theology of prayer， 这是我的祷告的迷你神学，然后他就带过去，他没有多加解释。那他有一个专栏就是 Ask Pastor John， 好像是问约翰牧师问题，然后你可以写信去给他问题，然后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会解释。然后有一次我真的写信给他，我说我听到你讲到说这是上帝对上帝祷告，你可以多加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那我还在做神学，他后来没有回答。我那时候是真的不了解。后来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是有一次我和 Mark Jones 在通话还是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讯息，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约翰欧文曾经讲过，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曾经约翰欧文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说圣灵直接向父祷告的话，约翰欧文说其实那是亵渎。然后我就想这什么意思，后来我自己读约翰欧文，我真的看到这一段，就是你们教义里面这一段，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精彩。对啊。然后后来在清教徒神学那本书有翻译成中文，所以他中文翻译的真的很烂。那本书里面马克琼斯也有讲到这一段，就是他说清教徒都有这个认知，就是不会说是圣灵直接祷告。好吧，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想法？OK 吗？好吧，吴大哥，你们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了，我们去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感谢你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啊，经历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感谢啊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帮助我们啊如何的祷告啊，他总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啊如何的来到啊上帝的面前。来按着你的旨意啊来祈求啊，使我们啊能够啊更蒙天父你的垂听，也求你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啊每个人都有好的睡眠啊，以便明天啊到你的殿堂中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晚安。 晚安。 拜拜。晚安。 拜拜。 拜。 拜拜。